当地星期四下午，艾力宝云在圣达菲园郊区拍摄电影《铁锈》，期间手持道具枪打中42岁的女摄影指导和48岁男导演。女摄影师经直升机送往新墨西哥大学医院之后证实死亡。艾力宝云一名发言人表示，片场发生的事故涉及道具枪走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朝天气较凉，多云。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1-2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明晚有1-2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6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2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9.5，升4蚊；阿里巴巴174.4，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94.8，升1.24；美团289.2，升8毫；比亚迪股份295.4，升13.4；快手102.2，升5.5毫半；盈富基金26.76，升1.4；中国平安62.65，跌1毫；融创中国19.68，升1.52；中芯国际23.15，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34，瑞士法郎8.479，澳元5.834，加元6.303，新西兰元5.587，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6.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6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4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4美元，卖出179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行车隧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嘅行车隧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宝奇利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多车的，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53，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的6:2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月二十二号星期五骚动音乐啊， 系 weekend 啊。 星期五我就 up 得出啦，耶、yeah ！ 你今次咧，即系今日算唔算？虽然今日系廿二号啦，但系算唔算系你嘅黑色星期五啊？ 都算系嘅。咁但系提一提大家先，呢、這个我自己嘅黑色星期五啦。虽然叫做今日我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唱对象咧，就系骚动音乐嘅。 耶！ 咁一周年啦，我哋呢个骚动音乐嚟到 4.0 嘅版本啦，我数过。咁就呢一年陪住大家，你又有冇一啲说话或者啲回忆想送俾呢个节目咧？又平时会我哋即系拣选一啲歌俾大家啦，咁、今日就交俾你哋拣翻首歌送俾苏动音乐啦， 纪念一下 系啦。咁可以喺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或者你多啲文字，你可以 D M 我哋都可以嘅。就算读唔晒，我哋起码都会睇到，都知道大家点心意咁咯。 系，好期待大家会拣啲咩作品俾我哋啊！ 系啦，咁系啦，翻翻去讲。 你的黑色星期， 我的黑色星期 是你自己一个人的。 因为今天本身我们刚才四五钟做访问，跟着三点零钟我就 send message 给阿斌，我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有些小意外，我有机会迟少少回到来。跟 着最初我都很担心，即是以为他做什么事呢，是不是不小心扑亲还是怎样呢、个结果真系我都不堪入目啊！你自己解释。 你有冇睇到个 story？ 喺三点零钟有一个叫做有冇人喺蓝田地站附近江湖救急啊？ 我想讲就系咧，你同我讲咗你有少少意外之后，我即刻走去你个社交平台嗰度睇，咁我就见到。其实我当下都有谂过啊，好唔好即系问下身边啲 friend 有冇人帮到手咧？咁样。咁但我知道你都大个仔啦，即系听完你嗰个故仔之后，我都知道你大个仔，你自己可以解决到问题嘅。咁我决定唔揾人帮手啦，因为真系唔值得帮。 人生我唔系第一次发生啲咁嘅事啊！简单而言，今日翻嚟之前，咁我就去地站附近食早餐啦。咁啊食早餐咁啊准备今日节目啲嘢啦，咁 又系嗰啲一点钟早餐系嘛？ 今日唔系两点几， 两点几早餐啦。 然后去到好啦，解唔晒啦，差唔多够钟啦，起行啦。咁啊翻公司嘅时候就谂啊，死啦！我寻晚食饭嘅时候，将银包里边嘅现金已经洗晒，然后洗晒之余，我翻到屋企系冇再。即系 refill 一啲現金入去，因為前排拆完嗰啲利是啊，農曆新年嗰啲咧，咁、有一啲 cash 喺屋企可以放入去，我冇 refill 到，冇 擺翻入去。 咁而嗰間餐廳係只係收現金嘅啫。咁我就覺得大件事啦。咁正常你會覺得，哦，咁你咪去附近撳錢咯，好簡單啫咁啊。或者翻屋企咯咁。首先翻屋企來回咧，我諗上上落落四個字。 同埋問題係你。你点样就咁唔俾钱就话 都可以同佢讲声话，唔好意思，我身上唔够 cash， 我去揿一揿钱，咁附近有便利店或者柜员机 OK 啊？ 都熟嘅，同个老板 唔熟嘅，但系 搏一搏咯。 我以往每一次都系 都 OK 啦，系啦， 即系你经常发生啦啫。 而最大问题就系因为最近我嗰张提款卡个晶片坏咗， 系 喺柜员机系攞唔到钱咧，便利店系冇办法攞到钱 哦。 而嗰张新嘅卡未寄到，咁所以附近就算有任何嘢可以提款，我都做唔到。 系 唯一系就翻屋企，但系时间太紧迫。 咁嘟咯，嘟唔得咩？ 冇啊，佢就 系 得 佢净系收 cash。 系啦，咁我第一件事就谂起啊，头先出门口阿妈同我同步出门，会唔会喺附近咁啊？平日真系唔会无端端打电话俾阿妈啦。 系 呢时候就打俾佢啦，冇人听我打咗几次。 哦， 跟住 send message 俾佢冇复，跟住打俾老豆就喺好远嘅地方啦，即系翻唔切嚟。 冇人救到你啦，已经。 于是乎我就要喺网上面揾呢个大神啦，睇有冇人真系咁啱喺附近可以江湖救急到我咧。咁我亦都有同啲朋友即系啱啱本身倾紧偈都问，哇、哦、死啦！而家咁嘅状况点算咧？咁 大家线上等， 大家都提供咗唔同嘅方法啦。 系 即系例如话睇下柜员机嗰个可唔可以即私人地佢帮我俾现金我 pay 翻佢咁啦，用呢种方法啦。 哦、 又或者睇下方圆十八你有冇一啲人似系会有呢啲叫电子钱包咧，套现啊搵佢即刻。 明哦都得嘅，即系可能你望到有个后生仔似系二氹噶， 唔好话二氹，只不过有机会识得用或者明白发生咩事，因为喺公司。都唔止一次，我都会有时落 canteen 食飯咧，又係冇 cash， 咁我就會同啲同事講：喂，有冇得俾住100蚊我 pay 翻俾你啦？ 公司就冇乜所謂啊，就算你話你 pay 唔翻俾我，借住俾你先又點啊？ 都仲得 係咪先？ 咁但係因為頭先個時間咧，方圓十八里都係上咗年紀人士，公公婆婆咧， 係就未必一定有呢啲電子支付嘅 app 啦。 係啦。咁我就坐咗喺度就唔知点算，一路就等緊啲朋友献计，同时就抄下自己个背囉。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唔知点样摄咗喺度嗰啲利是啊、散纸啊咁啊？ 廿蚊啊、十蚊都好啊。 咁跟住咧，俾我搵到个袋里边，唔知点解无端端有张廿蚊纸喺其中一个暗格度啦。咁佢觉得哇，廿蚊纸已经，因为我食咗个常餐，你当四五十蚊啊，都占咗一半啦，差唔多系 OK 啊，即系定一定啦。 近啦， 跟住拿个散纸包出嚟，哎呀，全部都系一蚊嚟噶，数下先，加加埋埋咧。我都仲差廿蚊先埋到单， 惨！ 咁啊，见住个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因为赶翻嚟啦嘛，要 焦急啦， 焦急起上嚟，真系有一种去到一个焦急位置，系个人停咗喺度， 系 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啦，落翻屋企上翻嚟太耐啦个时间，咁好彩咧，喺呢个时候，喺呢个危急嘅关头，坐我对面嘅本身嗰位伯伯咧起身走， 系 咁就将我一切嘅希望 就倒在下 一 位嘅顾客， 然之后我又系咁拧转头望下门口有咩人排紧队啦，咁但拧转头望又好似好突兀咁，咁其实我台面啲嘢食晒，嗰啲嘢饮清晒，剩翻杯水喺度，咁我听到嗰个侍应就话两位埋嚟呢度啦，咁我觉得咦有两位即系机率都几高啊，你话一个妈咪拧住个仔可能有机会啦， 都系 点知唔知系咪因为我见我其实都准备走啊？嗰、那個食客一路都未入嚟，諗住可能等我走咗先至坐低啦。咁、我就喺度唔知就做長戲啦，就攞個背囊出嚟喺度抄，或者搞極都唔起身，佢又唔似走得啦。於是乎咧，嗰兩個食客就終於坐咗喺我面前。 哦， 我就見到希望啦，係一對年輕嘅情侶。 哇，救世主啊！嗰一刻直頭係救世主啊！ 係啦，我就即刻就同嗰个男朋友就开口啦，即系睇佢有个咁靓嘅女朋友嘅， 系 我即刻同嗰个 希望佢听到啦， 即刻同嗰个男朋友讲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你有冇即系嗰啲电子钱包啊？因为我差少少 cash， 你介唔介意即系20蚊俾我，我即刻 pay 翻俾你啦。 好似嗰啲骗案， 唔系咁我即刻喺佢面前 pay 翻啦， 系 咁跟住佢就即刻哦冇问题，咁就俾咗20蚊，咁跟住就喺面前就开个电话，咁就过咗数俾佢，咁佢话你收到，跟住佢话 OK 啊，咁我先至离开，就清晒我、 okay 哦、 清晒我身上面嘅一分一毫咁滞啦。 我觉得呢一招 OK， 都系识女仔嚟。 系啊， 然后攞个电话， 我就坐喺嗰啲咖啡嗰度咧，即系通常咖啡都多啲噶嘛。咁跟住我就又扮唔记得攞 cash， 好渣啊呢招，都几多年前 啊，可唔可以咧俾翻俾你？ 以前个年代仲好啲啊！你话你夹咪俾你电话我，之后联络翻你，因为以前未有咁多啲电子支付嗰啲咁 啊 嘛。而家啲可以即刻解決到啦嘛， 咁係喎， 係啊，因為今日處於一個狀況非常之尷尬，就係在於其實譬如我所有嗰啲電子付款嘅渠道各樣嘢咧，都運作，我有好多可以運作到，同埋譬如你琴晚攞啲消費券，你又有啲喺個八達通度， 係， 但問題嗰啲錢都攞唔到出嚟去俾一個 cash， 係啊，或者間鋪頭可能真係冇裝到呢一啲嘅功能嘅時候，就真係一個措手不及嘅，因為可能即係我哋又好慣性啦，而家即係自從好多地方都可以電子俾錢嘅時候，我哋就真係少咗保持一個警覺，就係、是、我哋銀包有冇夠嘅現金喺身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對我嚟講都係嘅，所以我有一個解決方法嘅。我永遠咧嗰啲過時過節啊、生日啊，咁咧然後啲長輩都會俾啲幾封利是仔我袋住咁樣噶嘛。咁然後咧，我永遠咧翻到屋企我都會唔攞出嚟嘅，我 keep 住喺裏邊， 係啦，收藏封印喺個袋入邊。跟住有時好得意嗰啲 friend 咧，揾我個袋咁嘅時候咧，佢話：哇，你點咁多利是喺個袋度啊？咁樣咁啊，我知道係有用嘅，因為我曾經不下於一次，我記得有一次應該係搭車， 係 我八達通冇錢，跟住然後我身上邊亦都冇現金。跟住然后我就好豪气地明明一程10蚊咁样左右， 俾咗50蚊， 嘅價錢嘅。咁、我好好彩地喺眾多封利是當中 揾到封面額， 有封20蚊、啊。 人生啊，第一次希望個封利是唔好咁大面額啊， 當坐個頭等車廂咁啦，咁樣咁然後就。即最後就解決了呢個問題咯。所以我覺得呢個緊要嘅，即尤其即利是有時呢啲講真，你擺入銀行可能又唔覺得特別多咗好多錢，又唔會真係儲到好多嘅時候，有時即放喺身你再係啊磅一磅咧，你唔知幾時係會用得着嘅。 其實我之前已經係咁噶啦，之前拍嘢咧，咁啊有封利是仔咧，我全部都袋曬喺背囊，已經搣下搣下，因為嗰張提款卡一路都未搞嘛，你搣下搣下搣咗好多噶啦， 冇辦法啦，係時候要再揾啲長輩進貢下咯，你只能夠係咁樣， 因為有啲再養我啊咁樣， 係啊冇人興趣，哎呀封翻封利是仔俾我啊咁樣， 然之後我就發現，當我完成曬成件事，可以俾到錢離開到餐廳嘅時候。喺 IG 嗰度都冇人复， 好惨， 即系未复紧，系真 大佬啊！翻工啊，边个会喺你个头啊？ 我知道，所以 下次唔好啦，下次你一系同嗰啲姐姐熟络啲，即系坐到佢认得为止，咁啊通常都好华为，哎，今日先俾啦，哎呀， 弟弟又系你啊，又冇带 cash 啊，记得带钱啊，咁样。 形态观众，眼睛仍能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遇上正常的过。其实要自贵受磨。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Thomas 的平凡的自传，先看5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过海段估计最快出年六七月投入服务。红磡站以北的新旧路轨接驳工程目前整体进度良好，东铁线主行车线已经成功连接红磡站新建的东铁线月台，今个月31号会进行最后一次工程，预计会完成整项工程，之后开展列车测试和试营运。港铁沙中线及高速铁路总经理周苏红表示，会展站和金钟站扩建，工程顺利，目前进入最后的装修工序，会开始政府部门的验收程序，未来会致力确保工程顺利完成，并且与政府部门协调完成验收。而由于今个月31号会进行红磡站以北的新旧路轨接驳工程，到时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暂停，港铁会预先通知乘客，张贴告示和作出广播，并且会在当日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红磡站和九龙塘站。泰国下个月1号起容许包括香港、中国、英国和美国等46个国家或者地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入境泰国之后无需隔离检疫。本港将泰国列为高风险指明地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回港之后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本港旅游界人士表示，由于回港之后检疫期长，加上检疫酒店年底供不应求，相信难以吸引港人到泰国旅游。美国国务院对香港人权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表达关切，英国外相蓝韬文亦都对部分香港区议员被取消资格深感担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香港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和特区有关规定取消相关人员的区议员资格合理合法，无可置疑。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和机构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东京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新增26宗确诊，除了连续6日低于50宗，更加是今年以来单日最少。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超过2100人受感染，随着疫苗接种进展理想，首府墨尔本结束自8月初以来的疫情封锁措施，不少酒吧、餐厅和理发店在当地凌晨放宽限制之后营业，民众蜂拥而至。俄罗斯单日新增37141宗确诊，再多1064人死亡，两个数字都在创新高。台湾新增8人染病，包括2宗本土病例，患者来自基隆市，但是并无关联，病毒量好低，抗体呈阳性，当局相信对社区影响不大。一字更正，刚刚报道的是美国国务院对香港人权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表达关切，而英国外相是卓惠斯，他亦都对部分香港区议员被取消资格是深感担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朝天气较凉多云，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1-2度， 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行车隧道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车龙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虽然之前近住同仁街行车隧道嘅意外清场，咁但系而家龙尾都去到接近德宝花园。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文咸东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狮头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而家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水管急收，合群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在尖沙咀的加拿分道同样因为水管急收，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体坛盛事，港台电视32。2021全国第11届残运会将于10月22日至10月29日于陕西隆重举行，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全国第11届残运会，紧贴港台电视32。 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FM 94.8 number 好似又肥咗啦，点算啊？ 波盛肥咗有好多原因噶、哦，你嗰种肥会唔会系嚟自压力啊？ 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立在护桥，插着喇叭喉，好，把一切凡事分掉。Just let it go， 这晚我若气要最好，睡到敲快爆笑，为了确保。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 节拍也进驻了大脑，一刻震响了宇宙，分解、修补、插破、刮头颅。 而肥咧，波成，我俾呢首歌你，高辉嘅一人摇摆派对可以放松下。咁但系减肥都有个方法嘅，但系第一步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先，用佢嚟做你嘅目标啊。 你打把啲吉他，我敲碎一道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送人一扇窗，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死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果怎么写？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小幻想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远行。 比山，躲开比山撞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又和话剧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凌白兰这是上恩。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多比想象更好，你做个青春是温柔，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话这段旅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Angelo Mega Heat， 郭成用佢嚟做你嘅减肥嘅对象同埋目标，好啊，好在边啊？好在佢身形够 fit 之余咧，你出到街边度都见到佢嗰个半裸嘅广告啊，望住佢嗰个腹肌咧，好有动力噶。定立咗目标之后咧，好啦，要行动啦。 黄黄打扮标志，身躯细小。

留恋风里忆记情字朦胧，狂和妄对齐上同往沙保送，多少破洞被愚弄，迎来明镜望通去求中的我，戏剧里又再用谢谢你陪着我。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阿张刘颖婷嘅《人类群星闪耀时》， 接养陪伴女童期间确诊，嗰名女童同样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个案系43岁外佣，今个月18号由菲律宾抵港，入住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佢曾经喺菲律宾打咗2针科兴疫苗。美国白宫据报正在争取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举行网上峰会。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国内防疫限制，加上习近平不愿出访，华府打算下个月透过视像方式举行拜习会，但计划仍在讨论中。消息人士說，美國可能會在即將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以及之後在蘇格蘭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諮詢盟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較涼的天氣，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早天氣較涼多雲，明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8度，新界再低1-2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3度，明晚有1-2陣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有1-2陣微雨，随后2-3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今日点咧？今日就等大家点歌啦。 今日真系完完全全，平时我哋点俾好多对象啦。 嗯， 今日完全系盘撇噶啦，我系等大家点俾我哋噶啦。唔系有谂过嘅，有冇？我有谂过，好唔好真系点呢个题目咧？ 系 有我谂过，系咪有啲说话留翻即系自己心底就算数咧？咁、哦、样咁，但我又好想。听下大家点啲咩歌， 系嘅，我哋都其实上个礼拜都已经有谂噶啦，咁所以呢个礼拜就都啱啱19一年啦，咁啊，咁所以好啊，就即系都收集下大家啲说话啦。今日点歌对象就骚动音乐呢个节目，有啲咩说话想同呢个节目讲啦，同埋啲咩歌咁啦。 系， 咁就好啦，听下你，听你歌先啦。 不如大家都系删咗，冇听。 做咩你怕丑啊？ 少少。 唔紧要，我嗰个压后，我嗰个冇乜嘢噶。 Okay. 听下你个先。 亲爱嘅骚动音乐，你好啊！唔经唔觉，原来我都加入咗呢个节目一年啦。当初你唔嫌弃我，接纳咗我入呢个家庭，其实我都有惊过噶，惊自己融入唔到你哋啦。惊相处得唔好啦，惊自己做嘅嘢唔够好啦。点知我谂错晒，原来呢度嘅人全部都同我一样系黐线嘅，谂到就去做，亦都从来冇拒绝过我嘅要求。所以呢个家虽然唔大，不过就好温暖，令人住得心安理得。系啊，呢一年经历过嘅嘢咧，好似系过去几年嘅总和咁样。由节目内一起玩游戏啦，去到节目外一起出去街坊睇 show， 揾好嘢食。向来将工作同埋生活分得好开嘅我，都慢慢受到呢种氛围感染。讲真，我都冇谂过，原来呢个世界做同事之余，原来仲真系可以做到朋友噶。不过一年内真系变化得太快啦。由阿琼离开，转做我同波成嘅组合，由负责大乐霸一个环节，变成而家嘅常任主持，仲要主理埋奔神 Monday Blues。由我未结婚到我建立一个家庭，太多太多事情，有啲嘢可能系我哋好期待嘅，亦都有一啲系我哋唔想发生，不免令到我问自己：啊，原来踏入三字头嘅感觉就系咁噶啦。不停地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不停地接受这个世界的变化，就好像主理一个音乐节目一样，不停选择不同的歌曲，不停地见证这个乐坛的转变。最后我想点一首 Manson 张俊桥的 One More Game 给你们。在我心目中呢，这个节目永远都是属于我们四个人的。好想人齐再跟大家玩多局大乐吧。你哋嘅好朋友奔神祥， 留下来也许知道我们会更好，而后来间中想到我头痛。谁共谁没有亏欠，要时间修补，约好了我长高你未老，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 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也好。谁对着谁计分数，计不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铺。时间上追 I just wish you were here tonight. We could play one more game. 停下来最好拥抱，缺憾与美好，而未来最惊早退与迟到。随时就有新世界，不必说痛不痛，期望我仍能好。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谁信不会老，信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步。时间上走，然后多一夜先归家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先出走也好。道别太早，谁对着谁信不会老，想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 感情斌 是啊，是感情的。 哇，你听得最好是今次，吃得好硬啊，你 是不是啊？好啱数啊， 啱到癫啊，因为你听到大落霸跳大恶霸那里One more game， 好想玩多次啊，搵机会啊， 好黐线啊，这个我好震啊，啲人话顶住啦，等我嚟出嚟缓和下气氛啦， 气氛大师 系我 in general 啲嘅，都讲即系讲得。讲得多都费事啦，系我估到啲感性嘢，我讲下其他嘢，缓和嘅气氛先出嚟，诙谐下。 亲爱嘅骚动音乐，你好啊！又系时候讲啲衰嘢啦，我细细个就听你噶啦，不过估唔到去到而家，我竟然做埋你嘅主持，你又点会估到个世界咁得意啊？老实讲啊，细个其实我对啲音乐节目啊，甚至音乐咧都冇乜感觉噶，因为以前我都唔系好听歌，最多都系细个嘅时候阿爸揸车播 cassette 带啊，开电视咁啱啲节目系有人唱紧歌，又或者去到再大啲又冇乜娱乐啦，夜晚就会扭开收音机听到，其实基本上我都冇乜点样主动去搵啲歌嚟听嘅。但好得意嘅喎，不知不觉听埋听埋咧，原来吸收咗好多音乐嘅养分而自己唔知道嘅。 直至去到真係做咗电台啦，同一啲同事前辈傾偈啊，去听一啲歌啊。举个例啊，以前做轻谈展唱不夜天嘅时候去砌 playlist 播一啲歌，或者做节目之后留低会听到 Elbow 欧瑞强播返一啲经典旧歌，无论係广东话啦、国语甚至外国嗰啲都好，就会发现咦呢首我听过㗎喎。我估原因应该都系细个无数个听住收音机嘅夜晚，少少少少咁样记住咗喺个脑海嗰度。虽然未必记得歌词，识得跟住唱，甚至连歌名啦、主唱啦都未必知道。咁但系佢就系种咗喺个心里面啦。所以人生嘅嘢就系咁得意噶啦。曾经音乐喺我生命当中可以话系好有好无啦，到而家三十岁人啦，音乐竟然变成咗密不可分嘅关系。无论做嘢或者平日生活都好，每一日都离唔开音乐呢两个字。所以而家都几多谢俾我遇上骚动音乐你噶。喺呢个今日唔知听日事嘅世代，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住啲听众啦。虽然唔知可以行到几远，不过尽做啦。现任骚动音乐主持波成常。 Time 王源完成咗九路痕迹之后又嚟啦，就新嘅 project 啦。啱啱呢一首新派台作品啊，咁嘅意象嚟自村上春树一 Q 八四里边一个两个月亮嘅意思啊，即系喺呢一个世界如何变化，都希望能够互相拥抱，然之后直至期待可以见到一个两个月亮嘅晚上。 你都拣得好型、啊，师兄。 咩啊？ 冇。好啦，又嚟到呢、這、一个、哦、左手又系肉，掌心又系肉嘅时间。 咁咧就睇咗大家嘅留言嘅，收到晒大家，即系同埋有啲都讲，我、啊、听到啊，不头先讲嗰句真系好感动啊。 唔系，要多谢大家今次嗰个反应好热烈嘅，真系好多留言嘅。咁我哋都会好快地将佢睇晒啦。 系嘅。 咁啊，同埋即系都可以读少少嘅，有好多嘅朋友仔话即系想揀、未來見，因為除了懷念阿瓊子之外呢，就即係好懷念大惡霸的一些懲罰環節啦。咁、有些亦都會係好懷念瓊子豪邁歡樂的笑聲啦，仲有波城合力精心炮製好令人回味的環節啦。 咩 啊？ 合力哦， 合力精心炮製的回、 哦、 令人回 味 的環節啦。 懲罰好玩啊！ 係啦，啲懲罰都開心。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即係點瓊樂，即係希望即系瓊樂食翻個音就係瓊， 佢話自己主題曲啊嘛， 系啦。 咁我哋揀咗好耐都揀唔掂啦，咁所以咧我玩一個遊戲好簡單嘅啫。我而家有兩隻手指喺度， 系 一隻食指，一隻中指， 系 擺一兩條飛打兩首歌。 咁我揀中指啊，做人最緊要有中指。 肥妹肯定係揀中指，所以有呢隻。好啦，今日冇啊，整定咗，聽呢一首依人嘅瓊樂，當年。肥妹话呢一首系自己主题曲咁样听，几唔知丑你睇佢霸咗你首歌。 忽冷忽暖，忽而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牵弦，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些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箭让我水作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瓊樂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高，只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翻回几次，也都如此，凭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再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凭落入大海，只有冷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高，海与即管吃喝。 听闻有 Ian 嘅瓊樂啊 ，We miss you 啊吓， 一周年快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泰国下个月一号起容许包括香港、中国、英国和美国等46个地区或者国家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入境泰国之后无需隔离检疫。 本港將泰國列為高風險指明地區，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回港之後，要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21日。本港旅遊界人士表示，由於回港之後檢疫期長，加上檢疫酒店年底供不應求，相信難以吸引港人到泰國旅遊。2016年立法會資訊科技界選舉中票案，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五名理事會成員提供利益，有使九名親友登記成為資訊科技界選民，14人分別被控串謀在選舉之中作出舞弊行為，提供利益予他人，串謀詐騙，在選舉之中作出舞弊行為，接受利益罪等的罪名。14人當中7人承認控罪，4人就經審訊之後被裁定罪成，餘下3人就獲不繼續檢控。11名罪成被告今早在灣仔區域法院分別被判監6個星期至1年。美國總統拜登表示美國將會保衛台灣，指美國對此有承諾，白宮其後澄清美國沒有改變對台政策。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問題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退讓餘地。汪文斌說，中方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在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早天氣較涼多雲，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1-2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3度。明晚有1-2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朝早有1-2陣微雨，随后2-3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快线因为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蒲岗村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咁后少少咧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搜罗更多日语作品，星期日准时播出。Maybe you can trip。集合更多日本歌手，每星期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逢星期日下午4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天空海阔白元浩。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 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2021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 将会在10月22号至10月29号在陕西隆重举行。 残奥会比赛项目包括 榄球、 田径、 万人游道、 帆船、 坐式排球、 自行车、 射箭、 游泳、 硬地滚球、 五人制足球、 马术、 射击、 赛艇、 七人制足球、 乒乓球、 盲人援球、 轮椅网球、 轮椅篮球、 轮椅击剑、 举重、 体坛盛事， 港台电视32。 So young, young, this is the song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young,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they keep on going. We go to see, and can see, and sing, say, shall not this see. So long.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转换心情啊，嚟到 EDM Friday Mix 嘅今日拣嚟呢一个主题就系 DJ Mac 百大 DJ 嘅结果出炉啦。所以今日呢一个 DJ set 将会拣嚟头十位嘅朋友佢哋嘅歌做呢一个 set 嘅。首先听紧第十位咧，系今年第一级嘅 Steve Aoki 啊。听下呢首琴日推出嘅作品咧，同阿蔡依林啦，同埋 Max 合作 ，Steve Aoki 呢首叫《Equal in the Darkness》。 Started. 你好，大家好，就是同 Steve Aoki 换位的朋友。上年是八大 DJ 排第十，今年升一位，他是 Timmy Trumpet， 有这首 Anita。今日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數緊 DJ Mac 百大 DJ 頭十位嘅朋友，聽緊呢一個咧就今年啊上升級有第九位 Timmy Trumpet 啊，有呢首之前八月嘅作品同 Armin Van Buuren 合作嘅叫做 Anita。今年第八位的朋友，同上年冇变喎，佢都系 Oliver Heldens 呢位 Future House 的电子音乐人。百大 DJ 第八位 Oliver Heldens 啊，佢嘅九月嘅作品叫做 Another Chance。榜啊，就系呢个百大 DJ 嘅排名出咗炉啦。 今天先跟大家听下头十位，现在这位就是来自第七位的朋友，他名字叫做 Don Diablo， 就跌了一级的相对上面。Don't bring shit for free, don't do it on the beat. Daddy see you can't repeat. Fuck his comp if it's heat, so show me the green. Yo, what the fuck look like? Ain't nobody making my bag roll tight. I be out here eating these hoes, can't nobody say that I ain't gonna advertise. Where's my check, pay me money, pay me respect. I need college, so invest. Pay that dollar bill with your chest. Can you see my diamonds on the shine?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look this body all the time. So if I am down it, give me yours and make it mine. Cause time is money all the time. Gucci, Prada, Calvin Klein. Baby, where's my picture? A girl like me was hard for a living. I need that money now, boy, girl, girl. A girl like me was hard for a living. I need that money now, boy, girl, girl. It's my chance.那首 check 咧就是 Don Diablo 推出专辑 Forever 之后的新作嚟嘅。听下呢首啦，第六位的朋友 April Jack 就同阿 Don Diablo 互换位置，升到第六位嘅。今年有呢首 All Night Long。第五位，佢都擅长做呢啲好洗脑啦、好 main stage 嘅作品，有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今年就跌咗三位啦，又听紧呢首叫 Reunion 嘅。今日同大家数紧啦 ，DJ 咩八大 DJ 头十位嘅名次嘅，数紧而家嚟到第五位啦。唔知道有冇啲你留意开嘅朋友都大热嚟，但系未出现呢，咁有机会可能喺之后一间上面嘅名次会见到，听到佢个名四位的朋友上升一级，他名字是 A-Lock， 有他这首作品叫 Alone。 都同大家數 top 3嘅名次啦。 If I could walk alone on water, oh, I would. 第三位嘅朋友。 If I could set the moon on fire, watch me shoot. 相較上年上升一級。 But keeping up appearances is the first thing taught in school. You think I got my life all sorted, you're a fool. 來自荷蘭嘅 Trance 之神啊。 I'm not easy to be around, but it's not easy to live without a warm embrace, familiar face, a safer place. 今年八大 DJ 第三位，其實由04年至今17年之間都冇離開過 Top 4嘅，咁啊相較上年升了一級嘅。聽緊呢一首係佢嘅作品，叫做 Hold On， 嚟自荷蘭Trance 嘅電子音樂人，佢嘅名字係 Armin van Buuren， 恭喜曬！进入八大 DJ 第二位啦。上升一級嚟到第二，佢由2015年開始咧係冇跌出過三甲嘅，就係 Martin Garrix。 they really care about is bling bling. Sipping something slow with a double cup. Ross is quiet, begging no pardon. JJ Martin, what have we started? One eye open, no Illuminati. Mex and Cardi's up in this party. Met things that are really misguided. Stay high, cause we always on flight. Do big tours moving in silence. Will this pressure made VVS diamonds? 来到今年世界百大 DJ 第一位的朋友，他蝉联了冠军，他名字是 David Guetta， 已经第三次攞第一位了。 Calm it down, with you who have further to fall. Ghost unwanted love. Raise your voice,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Talking loud, not saying much. 呢兩年佢都同佢朋友 Morton 致力去推廣一種 future rave 嘅音樂類型啦，叫做呢一首就係佢將 Titanium 重新做嘅 future rave remix 版本，佢係 David Guetta。上呢十大咧，同上年咧多过十个噶啦，不过啲排名唔同咁解嘅啫。咁啊，今同大家数完十大之后，下个礼拜就揾一啲里边其他范畴嘅主题同大家 share 啦。今日节目时间完，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拜拜。